跟那比啥？ 你看你说的啥话？ 啥话？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考剧团去。 你是这山望，中那山高。 羡慕板娘才，个人有心爱。 银花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以为啊，我渺小，哪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银花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，相处之中无话不谈，我盼望你叫我看东村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。董存瑞为人民犯上罪过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被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。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会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往外，想想烈士们比咱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。 少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抱怨。 不着就算了，快点快，隐患通缉。 小侄儿，要多罪多赦，快出去。隐患。 错了主意，你等等， 给你落点干粮，你担着。 出。

唱的也多。

枝花绿，琳琅啊，你我就像这段悲剧。 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